蓝天的蓝。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中央特。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的历史原型王建山为何在战场上人称疯子，在战场外却又是温文尔雅的儒将？这位战场硬汉为何总能攻无不克？他在情场上又有着怎样别致的浪漫？档案重访王建山部队抗战旧址，探寻英雄足迹，独家采访王建山之女王媛媛，马上为您讲述战神亮剑王建山。亮剑的问世，让人们记住了一个打起仗来十足疯狂，却总是能出奇制胜的英武英雄李云龙。10年间，这部作品被重播了几百遍。每当我们再次重温这部旧作时，我们依旧被李云龙的人生历程牵动着。 在真实的历史中，李云龙是融合了许多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优秀将领所创造出的人物，这其中包括王建山、唐金龙、钟伟等几位将军。而在这几位将军中间，最李云龙的那位就是王建山。王建山中等个儿，浓眉下一双眼睛是非常和善，鼻子不是那种象征刚直的枪筒鼻，也不是那种象征凶猛的老鹰鼻，而是普普通通的大蒜鼻，嘴角常露出微笑，说起话来也是慢条斯理，但一句一顿口齿清晰。王建山从8岁起就成了一个放牛娃，日子过得很苦。后来他听说了红军的事迹，便从地主家逃了出来，投奔了红军。戴上五角红星帽的那年，他只有15岁。王建山的一生是战伤累累，达到了7、8处，左上臂开过刀，留下一条伤疤，脉搏量不出，只能量足背的动脉，右大腿中部受过骨折伤，走路时一拐一拐的，头顶上有3处伤疤，中间一块大而深，不能用手重按，背部还有一块花生大小的伤疤，是子弹穿过右肺所致。这些都是他英勇作战的标记。参加了红军之后不久，王建山就成了一名红军师长。然而在成为红军师长的2年以后，也就是1937年，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红军接受了国民革命军的改编，王建山就成为了8路军第129师772团的副团长。 1937年10月中旬，侵占石家庄的日军为配合晋北部队进犯太原，2个师团沿正太路西犯，企图对娘子关正南的国民党军实施迂回攻击。正在此时，陈赓率领8路军129师386旅的771团和772团挺进到娘子关以南，开始牵制日军。 初来乍到，情况不明，结果771团在7艮村附近遭到了日军的袭击，损失惨重。师长刘伯承闻讯赶到了7艮村，可他抬头一看，只见7艮村往东到10门正好是10里峡谷，谷深数10米，底宽不足3米，地势非常险峻，大路两边杂草丛生，灌木葱郁，是绝佳的伏击地点。 于是命陈赓组织部队打一场伏击战。日军可能想着这一带八路吃过亏，可能也没想到八路军敢在这儿再打第二回。可这没过几天，王建山却请命说我们来打。当时陈赓还特别跟王建山交代，我们七七幺团吃的亏，这次你一定要把这个仇报。 此时王金山还是七七二团的副团长，他带领部队到达七艮村的南侧山地之后，侦查后发现向平顶方向进犯的日军第二十师团的后方辎重部队1000余人正宿营在侧隅镇，估计第二天必定经七艮村向平顶前进。敌情摸清了，王金山却踌躇了起来。这个时候他手里只有七七二团一个营加上一个特务团的兵力，既来不及增调部队，也来不及向50里外的陈赓请示。 面对装备精良、兵力远超自己的敌人，那么王进山是战还是退呢？ 面对眼前这个绝佳的机会，王进山当然不会错过了。王进山命令部队立刻埋伏在七艮村大路的两边。第二天太阳刚露脸，侵华日军便进入了埋伏圈。王金山仅仅用了5个连勇猛地冲击这1000多人的侵华日军，而且王金山在战斗中第一个跳出战壕，率先冲向敌人。 王金山在所有的战役中一定是跟着红旗跑，红旗一般都是在战斗的最前沿，他一定要在前沿阵地。然后王进山就是一个哪里有他，在他的鼓动之下，所有的战士的情绪就会被他激发出来的人。 在电视剧《亮剑》中，李云龙在战前动员会上有一段经典的台词： 我们是野狼团，吃鬼子的肉，还要嚼碎他的骨头。狼走千里吃肉，狗走千里吃屎，咱野狼团什么时候改善生活呀？就是碰上鬼子的时候。 那么在真正的战场上，王进山又是如何鼓舞他的士兵，让大家跟着他这个疯子一块疯的呢？我们采访了王进山将军的女儿王媛媛，让我们来听听他的说法。 爸爸听到这个，实际上也是激将法嘛，马上就拍案而起，说报告1/2首长，这个任务由我来完成。我们是刚成立的纵队啊，6纵，说我是司令员，我们部队年轻，当时基本上都是游击队啊，这个后勤的这些兵组织到一起。是拿6.5的主力部队的，能打仗的部队都是拿9.5光洋啊。这样子呢，我向首长保证，我现在是司令员，如果这个打胜一个旅，我来当旅长；打胜一个团，我当团长；打胜一个连，我当连长。全纵队打光了，我们对得起太行山的父老乡亲，对得起党的。这就是他当时在首长面前发现的狠话，这是他的誓言。那么他要求士兵们动员的时候呢，也是讲说敌人也是人，我们也是人，我就不相信我们打不过他们，他们有机枪、有大炮、有坦克，什么我们的这个虽然这个弹药武器简陋，但是我们的步枪、手榴弹也不是吃素的。我们虽然拿着6.5，要打出9.5来，打出个水平来给他们看。 王进山那股嗷嗷叫的劲头一上来，他就是一个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战神，结果可想而知。七艮村这战的战果非常辉煌， 一举歼灭了敌人300多人，缴获军马300多匹，王锦山又立下了一个战功。 这场伏击战大获全胜，用了整整1天1夜才搬运完所有战利品。当战利品全部收拾好以后，王锦山才把消息报告给了陈赓。没想到的是，王锦山非但没有被陈赓批评，反而在刘伯承的指点下，在七艮村又打了一次漂亮的伏击战。3天之内，王锦山带着部队在七艮村连续伏击日军2次，成功牵制住敌军，但也因此彻底激怒了敌人，引来日军6路大军围剿。王锦山冒死突围，身受重伤。 1937年12月底，被士兵用担架抬进八路军129师医院的王锦山，已经是一个血肉模糊的人了，奄奄一息。经过院长钱信忠拼命的抢救，王锦山才勉强的保住了性命，但他的右臂伤势严重，钱信忠就建议截肢。谁知躺在病床上的王锦山也不知道哪儿来的劲儿，冲着钱信忠就嚷嚷起来：“你敢把我的胳膊锯掉，我就枪毙了你！”此时的王锦山根本听不进去钱信忠的劝，怎么都不同意。最后协商之后，只能采取保守治疗。但即便如此，在手术中，王锦山也坚决不同意用麻药。他说：“万一你们给我打了麻药，我失去了知觉，你们趁机把我胳膊锯掉了怎么办？以后我还怎么杀敌？”就这样，王锦山在完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愣是咬着牙被取出了弹片。这个时候，129师医院来了一个做手术不打麻药的疯子的事情，很快就传开了。 在电视剧《亮剑》中，也有一段李云龙重伤住院的经历。在医院中，术后一直昏迷不醒的李云龙，最终在老战友赵刚的陪伴下，和军乐队演奏的军歌中苏醒过来。也正是在这个养伤期间，李云龙邂逅了护士田雨，并对田雨展开了轰轰烈烈的追求，两人最终也是修成正果，步入了婚姻的殿堂。而在王锦山的身上，我们却看到了比电视剧中更传奇的爱情故事。 自打在神头岭战役身负重伤以后，王锦山就住进了129师医院。因为王锦山的特殊情况，院长钱信忠也就决定要特殊对待。 在王锦山的病房里，钱院长叫来了护士韩秀兰。 秀兰同志，你知道这位王锦山是怎么受伤的吗？ 啊，早听说过这位首长的事迹，这次是因为冲在最前线他才受的伤。我还听说他做手术的时候不让大夫给他打麻药，就这样硬挺了过来。 那你觉得他是英雄吗？韩秀兰同志，组织上决定交给你一项任务，这位王锦山同志是咱们师最优秀的指挥员之一，现在他伤势很重，需要特别护理，你愿意接受这个任务吗？ 我愿意。 被指派给王锦山的护士名叫韩秀兰，是个大家闺秀，知书达理，人也出落得漂亮。短短几天相处下来，王锦山动心了。其实啊，韩秀兰对王锦山也是一见钟情，但那会儿男女之间谈个恋爱还不像现在这么直接和开放，两人之间总是像隔了一层窗户纸。 护士照顾病人的日常，换药送饭，有时也陪着他下地走走，但是两人之间有时会有一些眼神的交汇，让人感觉是互相看上了对方。 一向在战场上果决高效的王锦山竟然也有了被动的时候。就在王锦山一筹莫展怎么开口之际，一同住院的老战友陈锡联看出了两人的心思， 于是暗中牵线搭桥。一年之后，这两位就结婚了。 这窗户纸一捅破，王俊山又回到了一个威风凛凛的战将状态。和韩秀兰结婚这天，129师的野战医院里又引发了不小的震动。这天的一大早，一匹枣红的高头大马就这样闯进了医院的大门。王进山跨在马上，径直地走到了韩秀兰的身边，一把就把她给拉上了马。当时啊，年轻的护士们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才知道这韩秀兰是结婚的。我想这就是当时那个年代的浪漫。婚后他们两个人生育了8个子女，夫妻两人的感情很是深厚。为了表达对王进山的爱，韩秀兰借着王进山名字里的山字，煞费苦心，冥思苦想，终于他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韩秀年。这样一来就有了2个山。 李云龙的历史原型王进山为何在战场上人称疯子，在战场外却又是温文尔雅的儒将？这位战场硬汉为何总能攻无不克？他在情场上又有着怎样别致的浪漫？档案马上为您讲述《战神亮剑》，王进山。 战斗一个接着一个，王进山却总是带着当军医的韩秀妍出征，走到哪儿带到哪儿，几乎到了形影不离的地步。韩秀妍为此也吃了不少的苦头，即使怀了孕也得挺着大肚子跟着东奔西跑，但她从无怨言。有一次怀孕的韩秀妍随部队转移爬山，一不留神从山上滚下来，韩秀妍受伤，孩子也不幸流产。为此王进山心痛极了，发誓再也不让妻子受到伤害。他想了个绝妙的方法，为妻子设计了豪华的交通工具，一辆骡子拉着的平板车。为了遮风避雨，他又在板车的四周搭起了棉布帘子，乍一看呢，就像农村娶亲用的大花轿。那段时间韩秀妍就坐着这辆山寨版的大花轿，本是招摇的跟着王进山南征北战。后来刘伯承元帅在路上碰到了，正要为如此打眼的大花轿大发脾气，可一听说里面坐的是王疯子的媳妇儿，说了声哦，原来是王夫人，就笑着打马走了。 在《亮剑》电视剧中，李云龙曾经在新婚之夜被叛徒出卖，导致部队遭到偷袭，自己的新婚结发妻子也被日军劫持。后来李云龙在未请示任何上级的情况下自作主张集结兵力，意图攻打平安县城。 而现实生活中的王进山也毫不掩饰对妻子韩秀妍的爱，甚至有些漂亮的仗还是为保护韩秀妍所打。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冲冠一怒为红颜，送给王进山很是贴切。虽然电视剧中攻打平安县城的这出戏是编剧的精彩创作，但另一场关于伏击侵华日军战地观摩团的故事却是真实。而王进山出手打击的日军观摩团正是为了解救自己的妻子。 韩秀妍。 那是1943年十月的一天，当时侵华日军司令冈村宁次正组织驻我太岳抗日根据地发动铁轨扫荡。面对来势汹汹的侵华日军部队，鉴于敌众弱寡的现实状况，中央军委决定让129师先进行战略转移，保存有生力量，再做对策。已经出任太岳第二军分区司令员的王介山也率队赶往延安，途中忽然听说后勤部队被敌人包围了，其中包括韩秀妍所在的129师医院。 谁知道王建山听完当时就急了，调转马头率部返回解救。 这里是山西省洪洞县一个叫西韩略村的地方，当年王建山经过这儿的时候，恰好遇到了侵华日军所组织的日本战地观摩团。由于通讯设备落后，当时请示上级已经来不及了，但是对于这么一块送到嘴边的大肥肉，王进山这个战场疯子他哪有不吃的道理。但王进山并没有因为妻子被困其中而失去一位指导员的冷静与判断，他亲自化妆成农民，偷偷地侦查了一番，并且制定了一套完整的攻击方案。最后，由他率领129师386旅16团给日军设伏。 在战斗打响前，王进山对自己的战士们说：“你们嫂子一听到枪炮响，就知道我在哪儿。”马上就会找到我。大家一听目瞪口呆，于是王锦山不顾上级不准与敌人过多纠缠的叮嘱，迅速布置队伍，占领有利地形，将耀武扬威的日本战地观战团消灭了。王疯子的名字叫得更响了。当然还有很重要的一条，韩秀妍听到枪炮后果然带着孩子找到了丈夫。 这一战可谓是一箭双雕，既重创了日军观摩团，又解救了被围困的后勤部队和韩秀妍。虽然没来得及请示上级，却打出了漂亮的一仗，以至于冈村宁次都一度认为身边有内奸泄露了情报，事后还专门为此枪毙了一个少女。但是王锦山这一次的先斩后奏也一度给他招来了战场抗命、自作主张的非议。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故事酒吧的一千零一夜。 打开历史行囊，传承文化宝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面开启抢救性专访，大型报道，非遗时光。 走进琉璃厂中国书店的大门，街市的喧嚣渐渐褪去，一股静谧书香扑面而来。二楼的几间工作室里，毛笔、刷子、泛黄的书页杂乱地散落在工作台上，几位古书医生正在动手医治古籍。